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95集，唐默惊讶过后，脸色变得更加复杂。他问道，你没和他们结仇，那你说和他们的首领交过手？傅文铎说，那更像是切磋。我是第一个通关黑塔一层的玩家，全世界都知道我在华夏一区，在北京。他们这个组织很疯狂，他们不像南京组那样一心一意想要壮大自己，维护南京的安全，也不像阿塔克只想提升自身实力，尽快攻塔。他们不会杀戮北京玩家，但是他们会找强大的玩家，要么加入他们，要么死。唐默说，所以你在离开北京前，他们找到你，想让你也加入组织？我是一个偷渡客。唐默一愣，很快他点点头，对，你是一个偷渡客。一个强大的偷渡客加入一个强大的偷渡客组织，怎么看怎么都理所当然。然而傅文铎不可能加入他们，所以他们之间迸发了一场战斗，结局是傅文铎完好无损地离开了北京，天选组织的人似乎也没受到什么损失。那次以后，我和天选达成了一个共识，大家井水不犯河水，我们没有结仇。傅文生不解道， 那为什么他们这次？ 傅文铎说，他们真的是来杀我的。这句话落下，唐默和傅文生齐齐怔住。傅文铎也突然意识到自己刚才随口说出的这句猜测到底意味着什么，他的手指渐渐缩紧，目光凝视在唐默身上。他张开嘴唇，一字一句地说道，他们埋伏的是你，我们两个人分开后，他们没有来找我，而是来找你，攻击你，想杀你。唐默，他们为什么要杀你？唐默，他们为什么要杀你？唐默抿了嘴唇，大脑快速运转起来。之前回溯时间的那几次记忆，他不可能再拥有。但是对方的最后一次袭击，唐默清晰地记得，这几个人确实是想置自己于死地。如果是想杀傅文铎，在两人分开后，他们应该袭击傅文铎，而不是袭击自己。攻击落单的傅文铎和先杀了唐默再去杀傅文铎是一样的结果，他们的目标是自己。脑子里闪过无数种可能，甚至连自己的死党是不是可能在天选组织的情况都考虑到了。最后唐默重重地舒了口气，他抬起头认真地看着傅文铎，所有的一切其实都建立在一个问题上，为什么天选组织知道我们的位置，知道我们今天会到北京，今天会路过这里？傅文生想到， 难道他们组织里有人拥有可以预知未来的异能？ 那他们为什么没有预知到今天来袭击我的这四个人全部都会死在这里？傅文生张了张嘴巴，给不出一个解释。或许那个预知者的异能只能预知到唐默的位置，但是这样也是不合理的。唐默分析道，他们不该认识我，唐默不出名，第一个通关黑塔一层二层的玩家是你，不是我。我最多只在通关黑塔一层困难模式的时候，名字可能被天选的首领知道，但是那时候我叫默默，不叫唐默。而且他们不该知道我是谁，知道我会和你在一起。傅文铎神色凝重地看着唐默，唐默也看着他，两人的目光在空中交汇。几乎是同一时间，他们明白了对方的意思，异口同声地说道， 黑塔。 是，只有黑塔才能知道唐默在哪里，也只有黑塔能让一个强大的组织毫不犹豫地去杀一个人。一天前， 北京的第八十中学，一个浑身是伤的年轻女人扛着一个病弱苍白的少年，跌跌撞撞地进入学校大门。当她走进大门时，一道黑色的身影从田径场一闪而过，眨眼间便瞬移到了门口。这是一个笑眯眯的年轻男人，他看到那个浑身是血无比狼狈的女人，正准备开口嘲笑，忽然他的目光落在女人扛着的少年身上。男人惊骇地睁大眼，这是怎么了？他跑上去赶忙把少年背了下来。练鱼筝擦了擦嘴角流出的血，冷笑道， 哼，黑塔二层困难模式，蠢货，没听到吗？ 齐恒诧异道，那也不用断手断脚吧。齐恒背着阮望舒以最快的速度跑进了学校的医务室。他一进去，里面的女医生惊呆地看着他，目光直接落在了他身后的阮望舒身上。 卧槽，左手右手没了，左腿也没了，这是要做人质的节奏啊。头的手脚在哪儿？拿过来看看，说不定我还能做个标本，每天欣赏一下。 齐恒怒道， 好了，还开玩笑，头都快死了，心跳都没了。 听了这话，女医生才沉了脸色，赶紧走过去。一分钟后，练鱼筝一瘸一拐地走进医务室，他不声不响地走到一旁，自己拿了一罐黄色的香蕉酒打开喝下，但是他惨败的脸色却没有因此好转。不过多时，鲜红色的血染红了他的衣服。齐恒余光里瞄见他恐怖的神色，这才发现， 妈的，你肚子上又是什么伤？ 齐恒二话不说冲上去，直接扒了练鱼筝的衣服。这个地球上线前华夏最火的女歌手先是用手阻挡了一下，但她实在太虚弱了，根本没法动弹，只能任由同伴扒了自己的贴身背心，露出腹部那条恐怖的口子。一道碗大的伤口横亘在她平坦的小腹上，肠子早已流了一半，似乎是被什么东西咬断了，只剩下一半被人粗暴地塞回肚子里。一路上，练鱼筝一边扛着阮望舒，一边用左手捂着自己的肚子。齐恒也没想到会看到这样的伤，他愣了半天，最后沉默地从柜子里拿出两罐香蕉酒，开始动手治疗。 蠢货，疼死了！ 妈的，给老子闭嘴！ 忙了一个多小时，阮望舒和练鱼筝的伤势才稳定下来。女医生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手和脚估计得长个十天八天才能长回来，咱们头不是傅文铎那个变态，断手断脚立刻就能长回来。阿征应该好得快一点，估计五天后能差不多恢复。哎，黑塔二层的困难模式到底是什么？怎么连你和头都变成这样了？ 齐恒也好奇地看向练鱼筝，这个清纯美丽的玉女歌手冷冷地扫了他们一眼，冷笑道， 哼，三只大鼹鼠，杀死他们就算是通关困难模式，从他们的手底下逃脱并且随便抢走一颗火鸡蛋，这是普通模式。 就老鼠就能把你和头弄成这样？ 要是每一只鼹鼠都至少比傅文铎还要强啊。 齐恒和女医生齐齐闭上嘴不再说话。练鱼筝想要站起身，但是他才刚刚动了一下就痛苦地闷哼一声。女医生说， 哎，你别动啊，伤口还没好。我就说干什么要去闯什么困难模式，谁知道当初那个默默是怎么通关困难模式的，你和头就不该等这么久，藏着掖着不让黑塔发现，现在才去闯，这下好了，差点就死在里面。默默？对啊，头不是说有个叫默默的通关了黑塔一层困难模式，所以他才想也试着闯黑塔二层的困难模式的。 练鱼筝的表情忽然冷了下去。 默默，唐默，默默，唐默。 练鱼筝一掌拍在医务室的床上，这张小床立刻被他拍碎，他自个儿也不小心摔在了地上。女医生和齐恒错愕地看着这一幕，过了片刻，两人齐齐大笑出声。练鱼筝面无表情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然而他接下来说出的话让女医生和齐恒瞬间止住了笑容。 离开游戏后，黑塔说要奖励我和头全球首个通关黑塔二层困难模式的奖励，那是额外奖励。 顿了顿，炼鱼正一手捂着肚子，嘴角勾起，露出一抹残忍的笑。 哼，但是下一秒，黑塔就告诉我们， 叮咚，玩家阮望舒炼鱼正成功通关黑塔二层困难模式。作为全球第一个通关黑塔二层困难模式的玩家，获得额外奖励火鸡弹幕。滴滴，数据错误。滴滴，数据错误。叮咚，数据已恢复。火鸡弹默默已被玩家 T 获取。玩家阮望舒炼鱼正可选择获得一枚国王的金币，或者…… 诡异的沉默后，黑塔清脆的童声里似乎掺杂了一丝不怀好意的笑声，他一字一句地说道， 或者可选择得到玩家 T 的坐标信息，信息有效期10天。友情提示，玩家 T 正在华夏一区范围内。友情提示，火鸡蛋默默为可持续使用道具，品质稀有。叮咚，请玩家阮望舒炼鱼正进行选择。 三人将这四具尸体全部搜索完毕后，除了几样道具、武器，只找到那张写着面包字样的古怪纸条。唐默将这张纸放进背包里，傅文铎很快从角落里找到一罐汽油，他给车子加满油。窗外的雨又下了起来，雨水啪嗒啪嗒地打在玻璃上。唐默走到窗边，仔细观察周围环境，确定再没有其他人后，他拉下窗帘。傅文铎拿着油性笔在白板上画出一张简略的北京地图，清晰地标明了几个地标性建筑，接着他在故宫的上方打了个三角形，又在西北角画了第二个三角形，在这个三角形的旁边他写下三个字，延庆区。傅文铎说，平均每1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会有一座黑塔，北京一共有2座黑塔，一座在故宫旁，一座在北京的西北方延庆区。目前我们刚抵达北京七环，在最南边的大兴区，我家在故宫旁，小生家住在东城区。5个月前我曾经去过他家，但是并没有看到人，就没有仔细搜查。现在我们的目的地就是这里。说着，傅文铎在东城区的某个位置画了一个小圈。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